九名， 魏晨旅程。 孤独的沉默着，执着而绝望的下个路口会有今 天。第八名， 张惠妹张雨生，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我最深 第七名 ，Fresh 极客少年团《夏日大作战》。 第 六名 ，Justin Timberlake《500 Miles》。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ve been feeling anxious, even feeling right.I've been staying up, yeah, staying up all night. I've been calling exes, trying to disconnect. I can't cut the wires running round my head. Need to look after myself. Yeah, I need. 来自 Clean Bandit 清洁盗贼的这首 Disconnect， 古典乐和电子乐融合的概念其实并不新奇，然而清洁盗贼的独到之处在于古典弦乐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扮演的并不是一个辅助的角色，他们的音乐相当精彩啊，很好听。上周第25名，本周晋升到第10位，清洁盗贼的这首争断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eed you by my side, don't believe me, 把地图打开 just you and I, 这一路走来不可思议，把规则甩开 just you and I, 孤独的沉默着，执着而绝望的下个路，梦是我唯一的经历。 Stay on my way，

1996年3月，张惠妹签约新的唱片公司，并在同年的7月参与了张雨生专辑的这一首男女对唱的作品。也正是从这首歌曲开始呢，张惠妹独特的歌声受到了张雨生的重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8位。好了，闲话少说，继续快升第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数学公式我们不是朋友，现在是公开烦恼发配别的星球，有一个秘密联盟只在夏天报仇，牛仔裤和一双球鞋乱入半个地球，纽约街头关山的手，巴黎邂逅见面不说 hello，它算不算是注定，太阳下幻想有人陪我恋战重生，一眨一晒着南极干脆要多别提，纽约街头快闪的手，巴黎邂逅见面不说 hello， 少年团的这首《夏日大作战》，这首歌在 Fresh 极客少年团所擅长的欧式 G-pop 风格上，融入更多的动感和年轻态的元素。90后的 Summer Boys 特有的年轻和活力，更在饱满的 MV 当中演绎着这一首《夏日大狂欢》。上到第8名，本周小升一位，来到第7位，此极客少年团《夏日大作战》。好了，继续攀升，就来听刚刚 Ann 推荐的那首非常好听的《500里路》。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Justin Timberlake

和 Vanessa 合作的这一首 Village， 电子音乐当中带着这样空灵美妙的女声，一听便会醉在里面吧。上周第二十名，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很棒的电音哈，伴你在上班的路上，又到周末了，心情大好。来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Number Four。 不要烦恼无奈，只要跟我一起来，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快乐是真理，微笑就是超能力，哼一段旋律，心灵就会痊愈。哦哦，花开满盆地，就像梦没有边际，百分百电力，不管什么天气。哦，放下所有不如意，就大口深呼吸，把节奏装进耳机，倒数三二一。把我当下是唯一，让音乐陪你创造新的美丽。呜呜，青春真无敌，留下血的足迹，未来的土地，我们一起努力。Yeah, 放下所有不如意，就大口深呼吸，把节奏装进耳机，倒数三二一。惊喜，精彩靠自己定义。 俊凯， 放下所有不如意，就大口深呼吸，把节奏装进耳机，倒数三二一， 二胡来了。 TFBOYS 王力宏合作的这首 Tonight Forever， 源自于王力宏的专辑《爱》当中。这张专辑王力宏筹备两年之久啊。文化尝试的初心也再次得到彻底的释放，歌曲呢传递着珍惜美好时光、活在当下的美好祝愿。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天天活动。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Three。 中段剧场聊戏码，散场没有人在身旁，一条孤单的走廊，会走到深不 地方，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穹苍，那山顶上的光好像去的一道墙，泪眼开了一扇窗，乌云的背后幻生出了太阳，你的心微蓝的温暖的透出了光芒，宇宙里陨落的失踪的天使有歌唱，月光照 希望天天都是晴朗的，来自苏打绿的《天天晴朗》，源自于他的专辑《秋故事》当中，这也是苏打绿的维瓦蒂计划的第一部分。维瓦蒂计划呢，是以维瓦尔第的经典名作《四季》小提琴协奏曲为概念，用四张专辑呈现围绕在人们身边的春夏秋冬，也将苏打绿在音乐上各个方面都展现出来了。上周第六名，本周晋升到季军位置，苏打绿《天天晴朗》。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呢。 Number two， 无数花落在你眼里很轻，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倾听，我默念一首诗在午后的阳光里，你坐在秋千上隐藏不住笑意，伤口来回穿行城市，一直写断层的文字，在寂寞的夜里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风光到成或是巴黎， 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来自喜飞。在异国他乡拍摄的这首歌曲的 music video 当中，音乐在这风情万种的碧海蓝天、细浪白沙当中徜徉着、流连着，每一声动人的咏叹都仿佛在向我们倾诉对生活的梦想。就在那花香小径下的一转角，是否真的隐藏着一段美丽的邂逅呢？上周第九名，本周上升七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亚军位置。许飞，我们终将会牵手旅行。好了，我们要继续攀升了，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天竟然是红色。好不对，我现正在梦游，可是怎么我也感觉热、哦、今天不唱歌、哦、只想和你一起从早到晚、哦、怎么断了你、哦、怎么忙不停，你连关心吃早餐的时间全都省去、哦、电话响不停，朋友奶泡不停，还有高分贝的哭泣声挡在里，幸福时光机多快好心情哦，买了让我们都去相信，不就将来了 be there and you be there， 每张照片都手忙脚乱也开心，幸福时光机到未来爱你哦，买了让我们三个人天旋地转，哦，原来梦醒了。天竟然是红色。哦，不对，我现正在梦游，可是怎么我也感觉热、哦。今天不唱歌，只想和你一起从早到晚。哦，怎么断了你？哦，怎么忙不停？你连关心吃早餐的事。全都省去，电话响不停，朋友奶泡不停，还有高分贝的哭泣声挡在里，幸福时光机。 很少有唱给宝宝的歌曲是这样充满热能量的，来自王铮亮的幸福时光机，歌词就像搭乘着幸福的时光机来到不远的未来，新手爸爸妈妈和小宝宝三人世界，虽然是手忙脚乱的，忙着泡牛奶、换尿布、照顾宝宝、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但是每一幕都是充满幸福的。幸福时光机来自王铮亮，上周的季军歌曲，本周登上了冠军的宝座。 多快好心情哦，买了让我们都去相信，不就将来了 be there， 搭上幸福的时光机吧，这样欢快的旋律也给你带来了周末欢快的感觉，是不是？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详情听听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 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兵在今年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中曾投稿自己的歌词作品 AI 北京。 AI 既体现了人工智能的特点，又是一个爱字的拆分，体现了对北京浓浓的爱。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作曲家刘思军根据这段歌词创作旋律，在整体的音乐呈现上将旋律和歌词进行调整，以求达到更好的契合度。我们先来听一下刘思军创作的旋律。这是刘思军第一次和人工智能机器人合作，他告诉我们，在歌词和旋律都已经创作完成之后，还需要找一位声音贴合的演唱者进行一种录音的尝试，并将录音以数字代码的形式交给机器人小兵来完成最终步骤。我们跟随刘思军走进录音棚，记录下了演唱的全过程。 你可以变成大三连音，对吧？这样不呼吸又多点， 对， 又 多了吗？ 第二遍我想给它改成快的，我跟对前面这个就呼吸能大点。 听到了人类一起呼喊， 那喊就是正正的两个 字。这辉煌灿烂的文明，未来是消失。 对， 这辉煌灿烂的文明， 对， 记得多少故事。 对，其实他这个整个这音乐感觉就是当当当， 对，有个正拍， 哒滴当当哒哒哒哒滴滴哒哒， 这个就这句， 对呀， 对， 这是人间，这是人间 无限的心机和包容。 世界的梦，钱的汇总，这是人间无限的心机和包容。 我们可以听到演唱过程中刘思军不断和演唱者沟通修改，既要贴合旋律的流动性，又要考虑到智能机器人小兵的演唱特点。在这次歌唱北京原创歌曲的征集活动中，这是一次特殊又令人期待的尝试。我们期待最后由刘思军作曲，智能机器人小兵作词并演唱的这首 AI 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参与有机会获得大奖。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歌唱北京了解详情。让我们用音乐温暖这座城市。歌曲作品展播每周四周五播出，敬请关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五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这些数字太让人心动，现在购买某某全新 XC60 享3年保险补贴，至多2年零利率和18000元置换补贴，更有 T8 一驱混动百公里加速5.3秒，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因为一杯茶爱上一座城，因为这座城记住新鲜味，台式一点点鲜奶茶，20年经典延续，限时开放加盟，4006965888，用情用心有你主宰，台式一点点，4006965888，限时加盟哦。 加盟需谨慎。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

guess I'm falling for you. I don't wanna fall, fall, fall, fall asleep. No, I don't wanna fall unless I'm falling for you. Wake me up. Don't wake me up. Don't wake me up. Yeah. Don't wake me up, up, up, up, up, up. Don't wake me up. Don't wake me. 来自美国的 R&B 小天王 Chris Brown 的这首 Don't Wake Me Up、Don't Wake Me Up 这个歌曲呢有两个版本，其中呢最早的版本呢是收录在麦当娜的专辑当中的，也为她的专辑做准备的，而最终呢却收录在 Chris Brown 的专辑里面了。这首歌呢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制作人，也就是麦当娜的制作人 William， 然后最终的版本呢是制作人 Danny， 然后最终两个版本呢都在美国的 iTunes 上发行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你敞开怀抱，欢迎你随时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这么热的天上哪儿呢？上承德去避暑吧。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了，今天的短途自驾游给你推荐的就是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呢俗称承德离宫，原名叫热河行宫，大家看过这个反映清剧的这个电影啊，都知道热河行宫占地是564万平方米，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和著名的文物风景区。自康熙42年始建至乾隆55年才最后完工，历时87年，由以康乾御题72景昭著，与自然山水相辉映，园中有园，景内有景，构成了一幅千姿百态的立体画卷。那承德的普宁寺呢是避暑山庄周围皇家寺庙群当中最重要的一座寺庙，是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国家首批公布的4A级景区，现在呢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藏传佛教的活动场所了。那普宁寺的主尊佛像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雕佛像，已经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当中了。往返哈、从这儿往返大概也就是400多公里，不到500公里吧。特点呢就是夏天来了这么热，这样一个心旷神怡的凉快的度假胜地吧，那承德不失为一个明智之选。我明天就去了，你来吗？咱们在那儿见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我个人很喜欢的彭佳慧的这一首《旧梦》。彭佳慧的音色呢婉转而又清亮，完全没有一点的杂质，淡的时候清灵，浓的时候狂放，声音当中有阅历的味道，能够进入你的心脾。微微风，涌起旧梦， 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北京时间10:14，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是周五，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要来关注的是电动汽车。今天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你也并不陌生，以前在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出现过，来自 Chili Puss 的这一首 One Two Love Way。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I'm only one call away, I'll be there to save the day. Superman got nothing on me. I'm only one call away. Like Charlie say, again and again, that's always babe. Back when I was poor, I only had a heart to break. We were splitting meals, two straws in a chocolate shake. You had my back and that's true to facts. When you need your boy, pick up the phone and do the math. I'm only one, yeah. Call away. I'm only one call away. I'll be there to save the day. Pick up the line, I got you. Superman got nothing on me.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是喜欢新的幸福的糖，这个糖呢肯定不是棉花糖，是跳跳糖哈、一首他很少尝试的这种轻快的摇滚曲风。哎，这种摇滚乐呢，是不是瞬间就敲开你的心房，带你去共同感受幸福无所不在的魅力了呢？接下来我们稍微缓缓神哈、来听一首小轻松小浪漫的作品，来自尚雯婕的小快乐。 醒来，他温柔地爬向玻璃，阵阵清风舞动，思绪有点不安。白色窗帘随风飘飘然，看着那些我喜欢的双狗 cookie， 给你一半，给我一半，还剩一半。猫咪傻傻转着圈子追逐地板，打翻我的那个下午茶。那一年夏天的。

running round, we'll never slow down. Just like a virgin, beyond Madonna. Baby, you can take me right now. You know we got that.Drinking in the park like we did last night. I'll wear that summer dress, the one you like. We'll take over the world, one sip at a time. You got me spinning, just like a record. Round and round, we'll never slow down. Just like a virgin, be your Madonna. Baby, you can take me right now. You know we got to nothing. Baby, we still got that spark. We've been running on all our loving. Illuminate us in the dark. Tell me I still got that something. Let me down this bright. So deep when our body's touching. You know we got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Alex Mack 的这首 Richard Romans 复古浪漫。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还有谁从九点一直听到现在呢？谢谢你们的支持。今天呢是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了，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的节目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来听听小七任贤齐的《花太香》，这也是任贤齐主演的电视剧《新楚留香》的片尾曲。曲作者小虫为了创作任贤齐主演的这部剧哈，总共花了半年的时间，可以说是相当的认真，精雕细琢呀。而且呢，来到北京的现场探班任贤齐哈，欣赏了拍好的袋子，和导演还直接的沟通，就希望找到这种感觉，做出最适合这部剧的音乐，于是成功了。你看小虫啊，这么资深的音乐人，做事情还这么认真，哎呀，真的是佩服佩服，前辈前辈。好，接下来要说甘白下风了是吗？好了，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精雕细琢的《花太香》。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小天下，暖暖